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上午九点半，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社联行政总裁蔡海伟表示，超过六成的大专非学士学位毕业生在工作十年之后的薪金仍然低于入息中位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研究显示，20至34岁的年轻人当中，有超过六成的大专毕业生月入低过14,700元的工资中位数，同高中毕业生收入相差不大。蔡海伟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大专非学士学位的毕业生经济状况处于尴尬的位置，他们月入10,000多元，想申请公屋不符合资格，租楼的选择亦都有限，房屋的开支越来越高，令到他们没能力储蓄以提升生活质素，所以产生无力感，觉得没希望改变将来的生活。荃湾洋屋道一间便利店凌晨3点几的时候遇劫，一个穿着黑色衫裤、戴口罩、帽同埋太阳眼镜的男人，手持一把大约20厘米长的刀，指向女店员，抢走了大约4,000元现金之后逃去，没人受伤。警方到场，在店铺外面的地下检获了一个口罩，正追缉该名涉案的男子。机场路有消防车发生交通意外，三个人受伤，伤者包括两名的消防员。昨晚大约10点钟，一架消防云梯车沿着机场路往机场方向行驶，驶近至国泰城的时候失控撞向一架轻型货车，云梯车再撞向路边的栏杆，两名司机和消防车上面另一位的消防员分别颈、腰和手部都受伤，他们清醒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欧洲多国有民众被雷电击中，一个人死亡，接近50人受伤，伤者大部分是小朋友。在当地星期六下午，波兰的南部一名男人远足落山的时候被雷电击中死亡，另外三个人受伤。在同一日，巴黎第八区有一批人开生日会期间走到大树下避雨的时候被雷电击中，11个人受伤，8个人是小朋友，他们的年龄介乎7至14岁，伤者主要是被烧伤和灼伤，部分人昏迷，其中一名儿童心脏停止跳动，救援人员将他们转移到室内急救，有几个人有生命的危险。在德国西部，三个成年男人在一场儿童的足球比赛当中被闪电击中受伤，伤势严重，其中球证更加被闪电直接击中，心脏一度停顿，由直升机送往医院治理。意外当中总共有35个人需要送往医院观察，当中30个是小朋友。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好啦，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最高嘅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半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会有几阵雨，本周嘅中期大致天晴，天气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天气报告系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嘅乐信药业提供。 我系新西兰天然鱼油丸。是选用特级鱼油和天然蓝莓混合而成，混合儿童成长期多种所需营养，乐得健儿童咀嚼鱼油乐，每日一粒，令你小朋友自升自叻。 EBC TV 登录乐视191及193频道，时政娱乐、金股财经、视像音色高清播送。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Too 验证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我想问下你啊，师傅嗱，啱啱就咁其他嘢帮唔紧，我翻嚟我跟住问啦，因为咧我成日都细个听人讲噶啦，我一定要个鼻咧要好厚肉。好似豬膽鼻咁樣，好似 Johnny 啊呢啲咁，好似師傅呢啲咁樣，佢又先有咗錢嘅，係唔係嘅咧？究竟 分別就係我同阿 Johnny 有咩分別？即係大家個鼻啦， 好厚。 你要記住咧，就逢親鼻咧，你話梗係話鼻大好咧。 係啊，成日話鼻大好啊嘛。 唔係嘅， 唔一定嘅。 鼻大得嚟咧，要依兩嚿肉要襯先得。 我拳。哦，隔篱面珠当苹果机，苹果机 咧，系呢个位啊，呢个叫苹果机啦， 系啊， 呢个肉咧要肿胀起上嚟， 要肿胀添啊， 肿胀上嚟咧，咁咧嗰个人呢个鼻咧就属于发。嗱，等于阿美仪最近咧财源广进咗咧，呢、 啊 這个位置咧好明显咧 饱满嘅， 饱满咗。 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呢个地方凹咗落去咧，就冇钱啦。佢、 嗯、 最近好明显有钱，我梗系知啦。 不嬲都有钱噶啦。 好啦，呢、這个位咧系饱满咗，最近有钱，所以佢呢个鼻咧系算系几好嘅鼻，以女性嚟讲 系 吓，但系中间呢两粒嘢就麻麻地。 有 你有喎、啊，你有两粒嘢。 最近暗疮啊， 嗱 鼻咧，女人鼻咧，女人嘅鼻咧，就系代表佢老公直情瞓咗喺佢，瞓咗喺你个身上边， 一目了然嘅啦。 系直情就系代表你老公， 哦，佢生暗疮啊，最近 肥肥白白咁咯。呢个咧就系肥肥白白嘅， 系啊系啊， 佢老公大只嘅，我冇见过老公嘅。就呢种鼻咧，即系通常嚟讲咧，就林记就要趁呢两块面呢两， 佢都好劲噶佢， 佢一肿胀咧，就系代表咧，即系佢主观得嚟咧，系有承托。 哦， 嗱，一般人咧一样噶，我哋喺街上见个乞衣个鼻好大噶，但系咧佢呢度系平嘅咧，咁即系话代表佢自我啫。 哦， 佢自己独大啫， 个承托唔到， 唔系代表发达噶。 哦， 所以你唔好谂住个仔个女个鼻一定大就得啊，要大得嚟系有气势，要直线。嗱，你哋够直线啦。 O K， 直线系代表成名。好啦，你个女会唔会做到电影明星，或者可唔可以参加咩小姐？ 睇个鼻啦， 睇个鼻够唔够直？个鼻喺侧边一睇，一条直线嘅，咁就掂啦，系嘛？另外个额头咧好似猪肝咁反转，你有少少猪肝，即系少少反转个猪肝咁样。嗱，呢个亦系代表聪明之外咧，亦系代表三十一岁之前。已经成了名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咁喺面相上呢，而家我哋讲即係发达嘅嘢呢，我哋通常嚟讲呢都係讲个鼻窿嘅。讲个鼻窿、 啊。我记得师傅讲过呢、个鼻窿嘅下面有个门槛嘅。如果有门槛嘅话呢，就可以兜返住啲钱就唔会洗晒。 咁以我本人为例呢就咁样嘅。我以前个鼻窿。 一边有一边冇嘅好似。 好啊，我哋 唔系好潮嘅。 系啊 系 啊。 咁我最近就潮咗，就因为新光戏院签咗约之后呢我就潮啦。 倒水 啦。咁呢个呢就是一个布施嚟㗎，即係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咁、我諗住退休呢，咁啊将啲钱攞嚟为社会做啲事。咁呢就诸事睇住自己个鼻呢，就开始个鼻窿越嚟越潮之外呢、就开始发现呢个鼻呢，我有个门槛，我要当啲钱㗎。但开始发现到个门槛上面呢係有一两条嘅红色嘅筋就出嚟啦。 哦， 有少少啦。 系 咁、走出嚟嘅时间呢就代表係带住啲钱走出嚟喇。好啦、如果係鼻毛呢就是一啲唔好嘅破财。咁我冇呢个情况、因为朝朝如果走出嚟呢我都会用我巴架嘅钱。但如果红色嘅毛走出嚟呢呢个係代表慈善嘅布施、你所以睇到我呢个位呢你冇慈善布施，你未布施啦，你而家狂搲啊！哎呀，你而家狂搲咗好多之后， 我想要你哋布施啊！ 我想你布施， 女仔唔系布施嘅，我哋男性事业有成咧就布施，女性系负责赚钱同埋负责同老公储 钱 嘅。啊，你唔好谂住布施， 我谂住使钱。 咁我哋呢啲咧就即系有红色走出嚟咧，呢啲代表系慈善。咁所以咧真系好得意。咁有阵时我哋睇面相咧都一路自己学啦，就自己一路。 我而家成日都望人哋嘅鼻哥窿咯，所以。 系啦，咁所以其实 唔系个个有门槛噶。 当然，对于爹哋妈咪咧，即系而家睇住啲仔女啊，咁我哋节目最多噶啦，同啲仔女一齐之后都嚟 合家欢嚟。 好啦，咁你又睇下啊，阿仔同阿女埋嚟咁啊，咪睇下点啦。好啦，基本上即系呢个门槛有咧，你都已经喺五十岁前可以发达。 哇， 系啊，即系你有个门槛顶住，即系你发啦。好啦，跟住有个鼻有肉，跟住呢度有少少承托 苹果肌， 但系你细个唔会有承托噶，细个瘦噶嘛，个个。咁啊，几时开始肥呢？就是、开始佢坐喺个浴缸嘅时间呢，由咁样拧下拧下嘅时候呢，係感觉到自己冇坐喺个浴缸度，好似坐喺个蒲团上面咁呢，咁你又开始发 育。个 pat 有多肉啊， 你而家学下我转啦。係啦、即係坐喺个浴缸度。Nicton 啊，喺浴缸度咁样拧下拧下，你觉唔觉得你自己嗰嚿骨顶住下边咧？如果顶住就系穷鬼。 哦、 如果你咁样转下转下嘅时候咧，哎呀，点解？点解我坐咗喺个浴袍团上边嘅咁啊？咁即系话嗰排咧，你又开始发啦。 哦， 咁跟住呢就第二个动作呢就咁样。呢啲个咩动作呢 咁样就是 偷袭你嘅腰部。你嚟偷袭个腰部啦。 係呀佢好哇。 偷袭个腰部。偷袭个腰部呢 有啲肉嘅。 你发现到嗰个位置呢开始有一嚿肉嘅时间呢 係。 唔好减咗佢呀大佬。嗰嚿肉就係你。有冇钱有冇屋㗎啦。咁所以呢呢个江美仪呢我唔敢摸埋佢啦。其实我睇到你呢个嚿肉呢衰衰咁样。最近呢就猪笼入水啊真係。 唔系最近㗎啦应该。 係啦我哋。 入咗好耐啦。 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啊。 呢个一定系㗎啦。呢个一定。唔系我想我你同我讲完之后呢我唔减肥囉而家。即系唔特边去整瘦自己。 你真系唔好乱咁减肥啊师傅。 嗱呢个我个理论嚟嘅，即系呢其实呢人一肥呢其实代表发达嘅真嘅。咁当然发达开始呢就开始身体唔好。你諗下一定嘅。因为你食得多啊约会多啊 财多就身子弱。 咁所以又未必要减肥。其实一减肥之后呢其实真 的。又会争啲啦。 真係争啲嘅。啲运都争啲。 我有个问题问啦，先讲肥呀有好多嘢问啦。嗱我成日都见到人照啊影相嘅时候呢呢个好深㗎。 哦，个虎纹， 个虎纹好深噶，咁佢有咩有咩意思嘅咧？因为我冇噶， 呢个咧就叫法令啊， 法 令一入咗去呢一个位嘅时间咧，就割开咗你个银包。呢两个咧叫金甲咧，呢两个地方嘅金甲咧系代表个偏财能力，偏财能力咧即系搲外边啲钱嘅意思。嗱，你一笑嘅时间咧，呢个鼻咧就向两边好似个蟹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系咪 wit 咁样 搲翻嚟？ 嗱，呢个即系代表阿江美仪咧。是有一啲偏财会搵到返嚟。嗰啲偏财当然佢影视界成日就有呢啲钱。 一定有呢啲钱啦。 咁所以呢呢个地方嘅金甲呢就係代表你有冇搵到偏财嘅能力。 嗯、 所以如果你个仔或者个女呢你呢两个位置叫金甲位置呢係向侧边伸展嘅呢就代表佢四十六七嗰两年嘅时间呢同埋成世人呢都係好多偏财。偏财代表咩呢唔使做而有钱返嚟。通常女人嚟讲係代表男人俾。 係。 俾层楼你啊俾一亿。 俾你啊。 係咁要俾你洗住先一个月波一个月波。你明唔明俾住一个亿你一个月洗住先。跟住下个月再嚟攞个二亿咁啦。咁、个鼻呢就别咁样过咗嚟呢度㗎啦。嗰个鼻就咁样。 好滑攞佢得唔得 咁男人嚟讲呢睇中间啦。中间呢个呢叫绝头啦。呢、 哦 這个地方一有肉呢 ,48 岁嗰年呢就上岸。江美仪呢就48岁上岸我宣布咗啦。 恭喜你。 今日你个鼻已经48岁啦。呢个位你未到48岁。 有牌啦有牌。 你一做48岁唔使做啦。 係呀、啊。 係呀、啊。 就係呢个绝头个位。 就 係 呢个位。 哦好饱满啊。 绝头啊。绝头呢就好似个准个个准字。 绝字。 绝 头。 嗰个位置呢林记呢个位都系代表系啄出嚟呢代表嗰段时间系最有钱。原来一个人普遍嚟讲我哋十个里面有八个呢其实一生人最好年通常都是48岁、 哦。是的。 所以通常 鼻哥啦是 不是鼻 哥呢这个位置就会有个大肉的。 哦、 如果这个位置这个肉是凹了下去就代表48岁那年是会即是、女人来讲代表老公会走。或者是代表那年是冇了很多钱。 嗯、 那冇了很多钱通常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多数是那年是个身体出问题。 就 是要医晒啲钱、哦。所以这个鼻如果是凹了来、 嗯、 通常我们鼓励他又是细个的时候呢又是要潜鼻。 嗯。 就是多啲运动。 哦哦、绝头都可以潜到的。 啊当然呢上一个礼拜我们讲过呢就话假如个小朋友呢这个山的位置低呢咁就要潛下佢啦咁甚至有啲家長就不擇手段㗎啦咁就話喂而家好應該韓國 係啦啱想問你如果譬如啦佢嗰座位係低嘅咁你話啲家長好擔心佢嘛嘩你低喎即係話我早死喎咁唔得㗎嘛咁如果唔係我拎的個仔去 加返啲嘢落去囉 加高個鼻佢咁我咪會好好囉如果我做媽 嘅而家呢就我以妙論天下嘅主人家嘅身份同大家講講明係玄學逢亲整容嘅嘢、 嗯， 整容嘅嘢包括咗隆胸啦、 嗯 啊， 或者你打煲糖啦，或者 做鼻啊咁样啦， 其实系对个运程咧系有帮助三个月到六个月。 哦， 啱啱做完之后嘅三个月到六个月咧系会改进咗某样嘢，譬如话你隆胸个鼻啦，咁以细佬哥嚟讲咧，隆高咗之后咧，你嘅智慧会增进嘅。 嗯， 咁但系譬如佢平时懒开嘅，定休勤力，你明唔明啊？咁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到，咁又会回翻嘅，会翻 翻正常。正常啦。 咁如果譬如女性隆胸嚟讲咧，就一隆咗之后咧，三个月到半年之内咧，一定会遇到有钱佬追你，或者会有机会结婚。 但系跟住落嚟就要睇你个本人顾唔顾得到佢，承接得到佢，同埋咧系本身你本人系可唔可以继续能够有魅力，能够使到你嘅 another half 咧系继续啦。咁所以通常如果系要通过呢啲整容而系达到某种目的，譬如你想箍住个男仔嘅说话咧，咁就要喺半年之内咧快啲搞掂，如果唔系就唔掂啦。一阵翻嚟同大家讲讲有关于整容嘅秘密。 2016下半年度即将展开，洞悉先机，分析走势，只有机会运筹帷幄。由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主办 ，UBS 瑞银集团全力支持嘅2016下半年股轮部署，邀请到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董事总经理于正仁先生，同丰盛金融集团资产管理部董事黄国英先生，联同主持人赵海珠，同大家一起计划下半年强势股轮部署。讲座将会在6月14日星期二晚上7:30至9:00，在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瑞思银行举行，费用全面，仲有机会赢取超市现金券，登记重组，而家就打电话2630-6818报名参加啦。 本产品并无抵押品，如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讲者为瑞银代表及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要约或游说。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 也文也武全新环节隆重登场，星期一4:30到5:00，执好行李，准备运动世界无距离，数据用运动体育带你去旅行，游进世界神秘地方。去完旅行仲有音波功，音乐球迷 Orton 为你呈现足球音乐故事，勇意仔去睇波，每周都有足球歌。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也文也武盛大起飞，只此一家，绝无分店。 大家好，我是薛家燕。如果你正面对婚姻矛盾、家庭纠纷而需要行开几日冷静下，明爱向晴轩可以提供缓冲、避静的短期住宿服务。我哋亦为面对债务、人际关系、情绪困扰嘅朋友提供即时情绪支援，关心你嘅需要同困扰。欢迎你随时打24小时向晴热线18288。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两位主持好唔好听啊？ 好正，多嘢问啊，其实仲有好多嘢想知，一块面有眼耳口鼻好多嘢未讲。 我从来未试过做一个节目咧，可以明目张胆咁样嚟照镜， 系啊， 不停咁拎住块镜嚟照。 所以我哋嘅节目咧，而家重温嗰啲 ray 咧高到癫啊！ 系啊， 原因点解咧？你睇一次都唔掂，你要做笔记，又要重温， 攞块镜照住自己。 系啊，咁所以咧，呢个系历史性嘅一个聚会啊，咁啊，大家要好掌握啦。 嗯， 好啦，咁啊，讲到咧就话有钱佬或者咧，即系面相上有咩特征咧？ 系。 最紧要嘅一样嘢就系乜嘢咧？当你一行过嚟，一见到一个人嘅时候，当佢细佬哥度，最紧要就唔好见到佢只耳仔。 哦， 耳仔越贴咧，那个小朋友就未来越有成就同埋越好命。 嗯， 這個、呢个咧，我哋睇上佬嘅第一个诀嚟嘅。 兜风耳就唔好啦。 先睇只耳仔，只耳仔越睇唔到嘅，越贴耳嘅咧，呢、這个仔通常我哋话有个诀就话咧，要问何家子啊，即系系问边个屋企有咁嘅福分， 生咁嘅 就生个咁嘅仔咧。咁所以耳仔贴好紧要。 咦，师傅你个耳仔都够都 够。我系后期开始贴啲，其实我个童年都 OK， 但系我父亲咧就病。 咁所以咧就有一段时间会走出嚟，但系咧我就收咗物宗之后咧，有两个转化。第一咧，我一收咗之后咧，只耳仔就开始贴。第二咧，我就冇嗰只耳咧，以前我冇耳珠嘅，突然间只耳珠咧就生咗出嚟。 吓、啊，耳珠？ 你摸下耳珠啊， 唔使摸都见到你好劲啊，像卜卜 咁。原来咧就真系修佛嘅人咧个耳珠咧就比较圆同埋厚， 可以改善， 好似两粒念珠咁。 系啊系啊。 咁如果信天主教、基督教嘅咧，一般咧就鸡嘴耳嘅，一般系直落嘅。咁、哦、信佛教嘅咧，一般嚟讲咧就一定会有两只耳珠。 耳珠。 咁呢两个耳珠咧，教大家一个叫做双珠朝海口。 双珠朝海口。 海口即系代表个嘴，所以海口即系代表咧，嗰两粒珠咧系嚟到护佑你呢个人咧，系六十岁嗰年肯定 O、OK、K 先，嗱、肯定 O K， 好紧要噶啦嘛， 都好好嘅加持啊， 好多人四十几岁， 系啊，好担心 嘅，六十岁嗰年都肯定系 O K 噶啦。如果仲系耳珠咧，系代表男性嚟讲咧贵人啊，异性女仔就系贵人嘅男人。 哦、 即系咧，系异性贵人。 哦 ，OK， 咁、 okay, 男人嚟讲有耳珠，即系话你身边全部都系女性嘅贵人嚟帮你。咁啊，等于我哋嘅 fans 好多女性啊，或者好多嘅女弟子啊，好多女仔嚟帮你啦。咁啊，当然呢个系代表即系太太啊，呢、一个嘅女性嘅贵人就代表，譬如你卖，我识一个卖女性嘅内衣裤嘅，嗰个人嗰只耳珠咧，直情系圆个碌嘅，原来佢贵人就系女人， 因为卖女性嘢嘛， 系啦， 财主嚟嘅。 咁其实咧就。两位咧就你哋耳珠咧都唔系话好肿胀咧，系、因为你哋两位唔系话修佛嘅人就知嘅、一修佛咧，嗰两个耳珠就圆 胀咗， 就胀噶啦。咁所以咧嗱，第一睇一个人细佬哥，最紧要嘅耳仔咧就要贴啦， 系 咁咪叫顺啦。第二咧就个耳珠咧就要圆啦。好啦，如果唔圆都唔紧要，但系千祈唔好叫轮飞角反。即系咧，里边呢一块叫轮咧，唔好咁样反咗出嚟。一轮飞角反咧，就代表一岁到十四岁嘅时候咧，父母会离异啦。好啦，咁啊，当一个 B B 生出嚟嘅时间咧，我哋就即刻要望佢嘅左右耳咧，系有冇轮飞角反啦。如果冇咧，即系代表住佢而家嘅父母亲咧，喺未来十四年之内，佢两个唔会离异， 冇问题啦， 冇问题，唔会分开。咁咧，如果系好似阿林记所讲咧，佢有少少 闪破耳，系啦， 佢唔系闪破耳之外，你另外呢个突咗出嚟啊？ 我系啱想问啊，反骨呢个 系啊，系反出嚟啊。咁呢个真系代表住咧，就系佢父亲出事咧，都喺只耳仔度睇到啊。 呢边啫，嗰边冇事嘅。 闪破耳咧，呢系呢 系 呢个 系啊， 系啊， 嗰只冇事。 我只耳仔特别怪，系一只啫， 系啦，冇事，好靓嘅。 正常嘅， 靓添啊！ 因为头嗰七岁啊嘛，呢个系跟住个七岁啊嘛，男左女右。好啦，咁所以咧就睇耳仔，跟住咧就第一啦，跟住第二样嘢咧摸下嗰啲头发啦。摸下啲头发。哇，你哋两个都几乖。 点啊？ 头发咧缝亲咧系软嘅咧就易教啲，所以你两个都系受教嘅。 系软啊 嘛。咁咧就如果博嘴博士嘅咧，通常都系硬。 挛嗰啲咧，天生挛毛咧， 天生挛毛咧就代表佢唔够火，佢、要咧啲头发咧变咗挛嘅头发咧嚟助旺佢嘅火。 哦，系啊， 系啊，所以两位其实你哋都系唔够火嘅人咧。其实喺过去咧系电发电去几个钟头咧系行运嘅一种活动嚟嘅，所以当你去到非法普渡，你话电个发嘅起码三到六个钟头咧。其实嗰三个六个钟头咧系一个加运嘅活动， 其实 嗰个系一个好火嘅活动嚟。咁所以咧， 演化唔算嘅， 演化唔算， 一定要电电 哦，得唔得？好啦，咁呢个耳仔啦，咁啊跟住头先我哋又讲咗咧，就头发个啄咩人啄啦， 系啊， 好啦，咁你有冇楼宇嘅运买买到楼？ 系啊，系呢个紧要啊！ 两位啊，咁又要暴露啲身份啫。咁首先我哋讲明咧，我哋暴露话买唔买楼咧，呢个字系你自己嘅名下嘅你嘅名嘅。 系 咁有啲人咧，嗰啲楼唔系喺自己嘅名度噶嘛，咁嗰啲啊唔好计啦。咁啊，即系我哋俾啲迷糊地带俾大家估啊。 好灰色嘅啫。 通常嚟讲，一般你如果要拣女婿，你个女第时踎街啊，净系住豪宅咧？其实就要睇个女婿咧，条眉同只眼中间咧系越多位置越高，而唔好凹落去，系越代表多房地产运。 哦， 咁等于譬如你嗰个眉同个眼中间好高，系咪啊？即系好阔。但系如果凹咗嚟有条纹嗰啲咧，你就千祈唔好嫁做女婿啦。 哦， 即代表咩咧？系成世都要寄人篱下。甚至自己间屋咧，都系人哋写佢个名嘅啫，或者系甚至系施写俾佢。 我啱想讲，外国人啲眼咪咁样咯。 系咪个个系咁啊？所以佢哋租楼住， 佢哋好深噶嘛，佢哋坑好深噶嘛。 所以佢哋租楼住，唔买楼嘅，冇 自己物业啦， 好少咯。佢哋就即系买得起楼嘅比较，即系即系有钱咯，叫做。 所以拣女婿咧，其实最紧要咧，第一埋嚟嘅时候，抹一抹牙，睇下个门牙整齐， 系 跟住。除咗眼镜，睇下佢呢个间门嘅位置有冇墨啦，你又墨唔得啦。跟住眯埋双眼，跟住睇下嗰个眉同个眼中间够唔够阔，擘大双眼。如果有条纹，唔掂啊，赶紧走。 Next 啊！如果话唔系，嗰度啊又冇种种胀胀啊，咁啊又个门牙整齐，个鼻又几好，你明唔明啊？咁于是咧就好啦，俾你追住先啦，又骑牛揾马，再揾到个劲啲。咁啊，一捉啊手啊豆腐手嗰啲啊着数啦。 其实咪讲你 千年难得一遇嘅豆腐手。 你要知道学命相嘅嘢咧，就两位咧一定咧，即系跟我学咁耐咧，要记住一样嘢，就 系 永远咧都系由自己嘅出发点咧去追求呢个世界嘅命运咧。你系比较容易学得到嘅，因为你有个 urge 啊嘛，有个机会。 系 咁，所以成日都要睇住自己嘅相，睇住人哋嘅手， 成日照镜，成日望人咯。 系啦，咁就睇下哦，原来咧。即系原来做慈善嘅人咧， 红色嘅门诊， 红色间嘅， 唔系红色门诊，红喺门诊上面有红色嘅根，佢走出嚟，咁就代表系就 做慈善。 如果黑色嘅毛走出嚟咧，嗰啲系代表系破财啦咁样。好啦，咁我哋又讲到只眼啦，咁啊而家咧大家要留意，如果你有咗 B B 嘅说话咧，你要小心咧。B B 瞓喺张床嘅时候咧，佢个头系唔会喐嘅， 系， 所以咧。你嘅灯咧要留意，千祈唔好摆咗偏咗一面。 嗯、 如果你嘅灯偏咗一面摆嘅时间咧，佢好容易只眼会斗鸡 嘅。哦， 咁佢其中一只眼望咗呢边斗鸡，呢只眼唔喐咧，咁佢咧就代表喺35到40岁嘅时间咧会有个大劫。女人嚟讲咧，35到40岁嗰只眼如果咁咧，通常系生 B B 嘅时间要开刀。 哦， 而男性咧喺35岁到40岁，如果其中一只眼系斗咗鸡咧，系代表会撞车。 哦， 咁所以其实大家作为父母要记住，细佬哥瞓张床上面嘅时间，你都要侧侧地瞓喺个床上面望下出嚟，系咪会喺佢嘅左右边、有一个发光体或者有一个玩具摆咗喺个床头嘅侧边嗰度，好吸引佢。佢咧就唔识得两只眼一齐去望嘅，佢会净系呢只眼望咗去。 系、哦、啊。 咁所以造成咗咧，喺过去呢10年到20年咧，我喺香港都见到好多嘅小朋友咧系斗鸡嘅，就系因为佢嘅父母冇留意到佢瞓喺张 B B 床嘅时间，佢望出嚟嘅时间嗰个灯光会有一个灯胆喺佢嘅左边或者右边，或者佢。买个玩具唔记得咗，就将个玩具摆咗喺床嘅顶嘅上面。佢成日嗰只左眼右眼望住个玩具，只左眼唔喐㗎喎。咁咪慢慢嗰只眼珠就偏离咗，咁咪造成咗咧佢会斗鸡眼。一斗鸡眼咧，头先我讲嗰两个问题都会出现， 撞车啦。 系啊，咁所以呢个斗鸡眼事件咧系非常之严重一个社会问题。咁希望大家能够留意咧，呢个咧非常之重要啦。咁啊，由个眼讲到落个鼻，头先我哋讲咗话呢一个山根啦，讲咗多啦，大家高手啦。咁啊，跟住落到嚟，大家讲都知道呢个中间叫绝头啦。跟住呢两个叫金甲啦，金甲就好似蟹咁啦，要搲出去先好啦。 住啲钱。 咁又美人先系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咧呢个法令咧，如果入咗去呢一个嘅金甲位， 咁样出嚟噶嘛。 咁然后成条文咁嘅说话咧，系代表46同47岁咧，系因为买股票或者赌博而唔见咗多钱，系代表个银包系割开咗嘅。咁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危险，因为中年一跌低咧，好难会爬得起噶。一阵翻嚟我哋继续。 好。 病人 BP 90/40，脉搏82， 再系咁嘅情况会仲差噶，帮俾人打支大 A。 SpO2 80，仲跌紧啊！ 尽快帮佢输血啦！ 唔得啦 ，heart rate 好弱啊！ 即刻同病人做 CPR。 好多时唔同嘅病症会冇声色咁潜藏喺你嘅身体，到发现咗再去医治，往往已经太迟。 所以对病症嘅认知同埋及早预防真系好紧要噶。 逢星期日下昼2点到3点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 主持马宏伟， 同埋一众医管局代表嘅主持， 唔系急症室，系直播室， 一齐健康由医道开始。 我画夜婆呢、這个咩节目嚟噶？嗰、那个家家几可爱哇、 啊！阿 Suga 都几盏鬼、啊。 Here we go！ 即系讲出五大洋嘅其中三个洋啊！ 印度洋、太平洋、海盗洋， 冇海盗洋啊！ 海盗洋啊！ 康德药， 康德。 BBC 数码二台 Me Too 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五点至七点非常班房， 记得听啊！ 知啦。 资讯娱乐传媒体视听新演绎，你听紧嘅系 BBC 数码电台，我系陈慧敏。